游荡无边夜里，下起了夜，流进回忆。有一种哭泣，看不见泪滴，那是心里发出的叹息。有一次伤心，从此不再痊愈，拧在心里安慰也多余。感情真是没有想的容易，眼看它一再重复出现伤透人的结局，爱情也许就像拼图游戏，它总是身在哪儿出现，却在最渴望时它缺席。有一点孤寂，闯进无眠夜里，是我知己、yeah. 吝啬会心转意，心决定变了毫不犹豫。听过几个男人恋爱离奇遭遇，早知道如此当时何必。感情难得让谁轻松的，再美的爱情都有一半努力一半运气，爱情尽看是个幼稚游戏，进化多数是荒唐言语，皆在有意无意中离题，感情从不愿意合理，他总是推翻所有你相信的每个逻辑，爱情像是掉了剧本的戏。你原来期望它会高潮迭起，突然间就演不下去。爱变成回忆，混合伤痛甜蜜，始终在心里偶尔想起。当爱是回忆，听歌成为秘密，每次面对都不容易。

久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心里面，把爱放心里面。 深秋中的你，甜蜜我梦想，就像落叶飞，轻敲我窗。冬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天空多宽，我亦放亮。一起坐坐谈谈，来日动向。莫说爱间低吻这样唱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稳。无人与你逗留，我思照相，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暑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，笑得肌肤如情，痕极有样，滴着汗的一双，笑着唱。燃亮飘渺人生，我多么够稳。无人与你逗留，我思照相，从没再疑问，这个世界好得很。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是某种缘分，我多么庆幸。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，宁愿有遗憾，亦愿和你远亦近。春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仿佛爱情在酝酿。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，就像暖绿中是春意。 心里面不说话的我，可能有一些理由，他离我远了。努力的学会很难进的生活，我并不喜欢太多假动作，在人海中游泳。嘿，今天我要我很快乐，是真的。我 是真的，我又透明了，也不再认出。 我把爱情想的太完美了。

想茁壮的时代。 拒绝花的忧。

是在眼中，我无从忍受。 心不知得何时休。 去看流星雨